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，大写的 V 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定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往耳边，87.6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抄字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人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剑山的战殿将军雀跃对战焦家庄二庄主焦文亮，明知不敌还要逞强对战，那么这一战究竟结果如何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雀跃一瞧，焦二爷确实有真实的本领，自己是难以取胜，想要撤不抽身走脸上不好瞧。登战船燕普说了，头一仗得胜啊，头一仗没胜，刀交左手，脚尖一点地，窜出圈外，对不起，打败了，不能够战胜焦二爷啊，承蒙焦二爷手下留情，不伤我之身，咱们再会再会，撂两句场面话走了。平常赌斗行，这两军疆场给千岁卖命，不能够后退，只能前进，为国牺牲在所不惜啊。再说了，当着这么些人往下一拜，回归本队以后，剑山抬不起头来，这就叫什么？这就叫逞强。这一逞强，这一斗气儿，明知不敌还要再战，可吃了亏了。焦二爷一瞧，雀跃的能为不如自己，抖擞老精神，把这一条哨棒耍开了，真得说招数惊奇。二人正在动手之际，猛然间雀跃这一刀劈焦二爷，焦二爷闪身往里一赶步，赶步眼够上了，再想撤刀撤不回来，手起棒落，嘡啷啷，就听一声响亮，整砸在这刀身子上。铁哨棒比刀沉呐，灌上力气往下一砸，得会砸，砸刀尖砸刀背都不成。这人呢，攥这刀啊，这地方护得最严最有劲，你愣砸砸不下去。砸这地方也得准，整是你不得不撒手的地方。雀跃就觉得掌心发烫，虎口发胀，再攥这刀可就攥不住了，嘡啷啷一下撒手扔刀。像那个这刀一落地，这个身份都是侠客的身份，焦二爷就应当往回一撤棒，那儿呢也就不能再捡这刀了，那没脸剪刀，哎，也就是一抬手，多谢您不杀之恩就走了。 唯独这个焦二爷，他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他狠呢。焦二爷是这么想，我不杀你，你回去早晚有一天找我报仇，我把你杀了，你的儿子徒弟没有你有能耐，他找我报仇，你都打不过我，他更打不过我。他再练20年，他许练得比我好了，他找我报仇来的时候我已经死了。这叫斩草除根，永留不留后患。我不给你报仇的机会，咱俩也甭留这念想。这反正已然动手了，打人没有好手，骂人没有好口，单刀打落就应当饶，雀跃一死。焦二爷做事跟别人是截然的不同，不言已经够上了，嘡啷一下刀一落地，两个人这身子还没摘开呢，就是往前一送这杆棒，这是小臂的力量，往前一送这杆棒，啪一下整抽在雀跃太阳穴之上，扑通一下把脑袋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放，雀跃失衡当场。再看焦二爷往下一矮身形，把自己这条棒往腰里边这么一窝，握腰一抬腿，拿脚尖一条雀跃的这个尸首，往起长腰，这腿往外一使，这叫崩腿。100多斤的尸首整个挑在半悬空中，扑通一下落在大船之上，就挑落江心，好狠了。这叫什么？死无葬身之地，全尸你都没有，活人好捞，死人下去可就不好捞了。这才长身形，棒交在于左手，海下一丝阴然，大战船之上就这么一亮相，棒扫雀跃不要紧，大伙儿可雀跃了。三庄人马扎着窝的一喊喊，哇好啊，可把剑山蓬莱岛的人给吓坏。再看燕普气得阴然飘摆，浑身颤抖，老道口宣佛号无量佛，好狠的焦文亮啊。焦二爷动手不留活口，这一铁烧棒打死了，打死不说，尸身都不留。哪位将军与雀跃将军报仇雪恨？好歹某不才两军疆场杀死老儿焦文亮与雀跃报仇雪恨，大家伙抬头一瞧，谁搭话呢？可就是欧阳至正，人称圣昆仑，力大无穷，掌中一条桑门螺丝棍。欧阳至正也是战殿将军，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说了一声，欧阳将军务必要小心，这个焦老二是心毒手狠，务必要小心的，料也无妨，好狠的老匹夫，已然单刀被你打落，就不该伤雀跃的性命，怎么一意歹毒竟然要他的性命呢？我给他报仇。点手换小船，由大船穿着在小船之上，乘风破浪，眨眼之间来到了江心，纵身行，大战船之上一亮，掌中这条桑门棍，桑门螺丝棍在掌中一横，是哇呀呀的暴叫，破口大骂，老匹夫，这个可很难听了。焦二爷单手持棒往身后这么一影，一推海下阴然，立苍眉瞪二目，叫了一声，无知的猛汉，你是谁？口出不逊，两军疆场报名受死，你家将军复姓欧阳，双名至正，我人称圣昆仑，老儿齐心特意歹毒了，打落了雀跃单刀，不应该要雀跃将军的性命，呸，自愿他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本领不敌，咱 咱俩人动手，你把老儿我的兵刃打倒了，掉在了甲板之上，你手里那棍儿照我脑袋帮，也扫在我太阳穴之上，把我脑袋打开了花，你也可以要我的性命，自没有人与你为仇作对，找你报仇，你放心。到这儿来就是拼命来的，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前有车后有辙，他怎么样你怎么样，欧阳执政，我可把丑话说得头了，你要胜了我二话无说，你要败在我手，你也甭打算活着回去。欧阳执政气坏了，好狠的焦文亮啊，老匹夫别走，你看吧。纵身行过来，一晃这三文螺丝棍照着脑袋上就帮。老头呢撤身行，推哨棒迎他这棒梢，铁棒对铁棒，两个人站在一起，一长一短。欧阳执政啊，棍沉力猛，确实有功夫，他这个力气啊，半是天生的，半是后天的，后天的锻炼也很厉害，履历比一般人大。焦二爷呢也是天生神力，但是年迈不敌，没有他气力足。这条铁哨棒打开了硬碰硬，知道碰不过欧阳执政，可就用了一个以逸待劳的方法，还得说焦二爷招数老了。一条铁哨棒使开了，围定了欧阳执政，只守不攻，你看着处于劣势，实际根本不见慌乱。欧阳执政拿这大棍扫，扫了好几十下没扫上，鼻洼鬓角可就见汗了，呼吸当中见粗。焦二爷一瞧，小子这会儿要撤棍我还拿你没什么主意，甭多了，再过二十下你可就要大口喘粗气，那会儿就是你性命休矣之时。欧阳执政练那么多年功夫，能不知道这道理吗？剑山的战殿将军这么大能为，这道理都明白，奈何这会儿急功心切，恨不得这一棍把老头拍在这儿，越气儿跟不上，越紧倒步紧喘气，这气儿越来口越大，越来气儿越粗。焦文亮单等他换气，这一口气攻不上，手底一慢，大口一换气，就往里一吸气，这气没换回来的时候呢，可就看出焦二爷这功夫来了。少林的真传，单哨棒往他棍里边掏，趁着这三门螺丝棍横在胸前没发出力来了，往怀里连人带棒这么一带，你要撒手这棍儿就归我了，你要不撒手人可就过来了，人刚过来一刀把，这个哨棒是两头，两头有铁疙瘩，照他心窝子这么一杵，挡着一下，正中前心，这手顺势夺得的棍，棍夺过来，人打出去，扑通一声，这么大的圣昆仑，欧阳执政撒手扔棍，就坐在大战船甲板之上，拿自己的铁哨棒一护自己的前心，一抡他这条棍，照着他脑袋上啊，啪！好狠的焦文亮！三门螺丝棍棍扫圣昆仑，拿你的兵刃打你，把铁哨棒往腰里边一插，拿这个三门螺丝棍照他尸身底一挑，照定江心，台前把窝后把，捅的一下，死尸挑落江心，双手一砸，捅棍一块全扔下去，就这一下，剑山蓬莱岛的人可受不了了。为什么？这都是占山的为王的，乐草的为寇的，都是江洋大盗，哪儿的人都有啊。说现在话叫素质都不高吧。一看这焦文亮这么大的济世侠，怎么比我们还狠呢？大伙儿可就扯开脖子骂上大街了，骂什么的都有。到底乌合之众，骂人得骂齐喽。那这还得说你诸葛亮，气死周瑜，骂死王朗。周瑜怎么死的？大伙儿一块儿喊"周郎妙尽安天下"，这句话多好。 周郎妙计安天下，哎呦，您那主意哪句出来都足以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一人喊怕你听不见，一二三，那么大的部队里边，军队里那么些人，专找嗓门大的，打仗嘛都找个儿大的，有力量的，武艺好的不去，长得小个儿，矬老婆高升，脖子全短粗，哎，这脖子一长，这声音它自然就渐细渐高，没有宽度，没有亮度，哎，长得小个儿，脖子憨的，短粗的，一说话瓮声瓮气带糖音儿的，说现在话脑腔共鸣鼻腔共鸣全好的，那一刷都嗡嗡的。好，来一块儿站齐了，哎，诸葛亮培训，就这两句话必须要喊齐了，嗯，喊齐了最难啊，是不是？气他，这儿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，那周瑜气性又大，当然周瑜也确实重伤啊，啊，巴丘中箭，挨箭完了之后呢，这箭伤就没好，哎，这又听这话扎心窝子呀，那能不死吗？愣给气死，就是说气死，实际还是骂死的啊。这咱还得多说，还是人家司马懿高，脂粉剂人能穿上。诸葛亮为了气司马懿，打的也给气死，送一套女人的衣裳去，连粉带衣裳送去，羞辱司马懿，你不打吧我，你是个女的，你是娘们儿，你是汉子是爷们儿，你跟我来呀。司马懿看这气坏了，太侮辱人了，司马氏司马昭文武众将全急了，您说怎么办，跟他决一死战，宁死阵前不死阵后，对，来人给我穿上。司马氏司马昭一看，爸爸干嘛穿上，谁气谁呀，气我呀，指不定谁气谁呢，穿上镇上溜达一圈，哎呦，司马懿高了，你不说我是娘们，说我是女的吗？对喽，我就不跟你打，你给我送这女人我穿上，你送这粉我插上，送这花我戴上，两军疆场我走一圈，我不但不生气，我还给你表演，把诸葛亮气了。这三国你是这东西写的啊？才子书我看不够，我是跟您说，我是有事没事我翻翻三国啊，红楼梦啊，您看我现在给您说水浒说聊斋这些名著，这我都从小看，但是呢你要水浒我不说我不看，哎，我说水浒我把水浒找出来，各种版本的不同版本啊，参考书这个字典跟这个古籍我找他，我说这书我研究这书，我不说呢我有限研究的，唯独这三国跟红楼梦有事没事我也劝您拿出来您瞧瞧，说好哪儿好哪儿都好，随便您找一段您看，您看完您琢磨，跟您身边的事您这么一结合，和您得佩服这两位作家啊，一个这个罗贯老，一个曹雪老啊，雪琴写得好，包括我说这个剑侠图都能从这里边得到营养，这是说实的，哎，那么这个气性大想羞辱人呢，反让人家给羞辱，我认为写的最好的还是这个《三国演义》这点，那么这人狠呐，你能把人骂死，多大气性，但你得骂齐喽，这杂七杂八什么口音都有，全是粗言秽语，乱了，疆场之上是大家伙儿泼口大骂焦二爷，倒把焦二爷骂乐了，手撕阴然仰天狂笑，还谁来，还谁前来送死，就焦二爷 棒打了雀跃，棍扫了圣昆仑，慢说是对面蓬莱岛的，就是山庄上的人都有点犯愣。打死雀跃，大伙儿雀跃，这一棍把欧阳志正又挑落江心了，大伙儿都有点含糊，这焦二爷真够狠的，这亏了是咱们这头的。这有一天跟焦二爷动上手，这老头子他真是一点情都不留啊。焦二爷正在卖狂之际，惹怒了剑山蓬莱岛一位战殿将军，点手换小船，眨眼之间来到了江心，身登在大战船乌里扬浦。焦老二，你特意的为难了，你太难了。非怨山人，我一狠心毒，今天你也走不了。说着话，探背膀，亮出自己的大宝剑，大身材，大三角眼，身穿道袍，正是老道杜清风。杜三爷急了，云霞道长杜清风，二剑指掐剑诀一压，掌中这口大宝剑，这一对大三角眼恶狠狠一瞪焦文亮。焦二爷手持铁哨棒，抬头一看杜清风，哦，都是战殿将军，战殿将军跟战殿将军不一样，杜清风夺得的身份，一看这老道行啊，几年不见，功夫越发精纯呢、啊、怎么还返老还童，这头发还是黑的。他哪知杜清风这头发是假的呀，假发，说那年头就研究出假发，不是，他这脑袋这儿啊，让童林给把头皮削去了，他这么大岁数呢，八九十岁呢，他再生不了了，没有了，他又嫌寒碜，嫌寒碜是主要是一方面，最主要他这个法器啊拢不上。原先他指着头里这点头发呢，黑白不提呢，他能把法器拢上，别这道观，这簪子能别上。这块一什么都没有呢，他这个道观就戴不上了。他不戴道观呢，周围这点白头发呢又飘散下来，这上头什么都没有，人家不知道他是什么出家人。是和尚是老道是怎么意思呢，看不出来。他自己呢弄块棉花蘸墨汁儿，搁在这儿仿佛黑头发似的，他再把周围的这个头发呢往中间凑一凑，拢的这块棉花这儿呢，这样扣一个道观呢，他能够把簪子给别上。哎，他这个还真能唬人，离近了瞧能瞧着，离老远瞧啊瞧不出来，还以为他这头是黑的，可就怕下雨。嗯，老道雨天不出门，小雨小雨也不行，一会儿这墨道子就下来。所以老道呢跟他不熟的人呢，一瞅他以为他返老还童了呢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将于2月9号登陆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，再现辽阔草原、壮丽山河，演绎金戈铁马、英雄史诗。敬请关注每天中午12点 FM87.6 兆赫小说联播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母亲是中华》，王小岭作词，印青作曲，楚海辰演唱。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，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，春风一路阳光是我们的一家，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。太阳星星月亮